过往，只是谁能填补谁的遗憾，千回百转难，爱却不是最后一站，爱只是结果的想象。明天的路还那么长，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

相信，原来你就住在我的身体，守护我的回忆。 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

过伤悲，我们来的好相似。 九六九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。